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常不清菩萨，因信乎，我们就从这儿讲吧，听从这个第20，这个法华轮观从上边，就是到了法华轮观的后半部分呢，就是说一说28品的次第，从序品上来讲到方便品。那么现在已经到了第20品，就常不清菩萨品。我记得昨天讲了这么一段话，这是经中说的。引起大家的注意。这是讲到南罗汉品第14，说是这个无苦无乐乃名大乐，不行凡夫行，不行圣贤行，故言无行。是不是有人怀疑？那我们是凡夫，要想成佛，要不要修行呢？要修行。我说凡夫行不修不行可以的，那个圣贤行也不行，行不行啊？要不要行？这个道理呢，特别对初发心的，也不能够听到什么就是什么，说今天凡夫心也不行了，圣人不行，我就什么都不行了，佛法呢，毕竟是佛法，他这个地方呢，不行凡夫心，不行圣贤心，而行中道，这不叫做行吗？就是禅堂里向宗门下讲，男儿自有冲霄智，不向如来行处行。什么意思呢？有两个方面，一个。实际离地不染一尘，佛是门中不舍一法，你对任何事情呢都不能够偏执，偏执就犯错误。从本来讲是本来无一物啊，什么都没有，苦也没有，乐也没有，一物都没有，起什么行啊？怎么行我的呢？原来浮世门中，我们现在还没成佛，还是业障繁复。你要想转凡成圣，这必须要修行的。这个十圣观法就是行嘛。这个是所谓慈悲喜舍六度四谛12因缘108三昧，都是行门。下边呢，我们介绍从第20常不听菩萨品，引信回罪福正劝流通，内怀不清之解，外境不清之境，神力不清之行，口选不清之教。人作不清之目，不清之目呢，就是什么叫个目啊？就是他这个人就叫做 常不清，就这个名字，名字就是这个木啊，故名常不清也。以上三品半文就是劝持柳同敬，此下有八品文，命辅助刘通，又分为三：神力、竹磊这两品。神力是第二十一品，竹磊品呢，这是第二十二品，是正命竹磊。竹就是嘱托，磊呢就是，说白了这句话呢，就是辛苦你了。我们有一件事情，请人家代办，请人家代办，委托委托啊，这就是请你帮忙啊，辛苦辛苦了，这个竹磊啊。药王菩萨本师品以下有五品，是要化他劝流通。普贤一品就是普贤菩萨劝发品，最后二十八品是要自行劝流通。第二十一如来神力品，神明不撤，力明干用，不撤这天然之体身，干用则转变之力大，那个神通有十种相，此中为弗雷身法现十种大力神通力，故名为神力品。第二十二竹类品者，主是弗说弗主，蕊是翻而宣传，此从圣旨得名。又主是顶受所主，蕊是干耳父老，此从菩萨敬顺得名。又主是如来金口所主，蕊是菩萨丹心顶贺，此从受受合论。是故如来恭从坐起，伸手摸顶，授以难得之法，大众取躬合掌，如世尊赐，当具奉行，殷勤受受，故名竹磊。第二十三，药王菩萨本世品，续弘法之师，应当借其神力，尽其行命，移弘大法。第二十四，妙音菩萨品。第二十五，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结去受法弟子，令至他方大事，奉命弘经，普现舍身，行无定准，不可以牛羊眼，不可以繁荣事，不可以繁荣事度，于说闻处物生清响，想则法不染心也。第二十六，陀罗尼品者，讷是弘经，没多恼难，故以咒护之，使道流通。第二十七，妙庄严王本世品者，说四圣之前缘，显人护之功德。第二十八，普贤菩萨劝发品，凡言必数不妥，此犯普贤，亦犯骗机，福道周遍，名普临终即极，明显， 劝法者，练法之词也。尧在彼国，据闻此经，始末冀州，欲令自性化他，永永无已。故自东而来劝法。又总要十一品半流通之文，升起次第者。现在文经得真似两义，如上说，若直文一句而生虽喜，如现在四信啊，现在的四信各其功德，未来无福，恐人以福少，故说灭后无凭功德，因功德微密，未若果功德张硕，故说法师功德品，因果双举，未若引证分明，故说不清，虽举往人，未若现变，故说神力，随是神力，未若摸顶浮主，故说竹蕾，虽通途竹蕾，未若世俱，未若世俱要术，气身存道，故说药王，虽借能化，未若借其说话，随闻法处，应声佛响，故说妙音观音。若初心弘经，既无神力，当以内进，故说陀罗尼，复须外护，故说阎王，普现连番重叠，使大法洪通耳。复次，普现更请正说，劝法自省，更请柳通劝法化他。佛总以四法答之。一者，为诸佛护念；二者，至众那个字是错字，至众德本啊，不是德本啊。第二呢是至众德本，三者入正定句，第四法救一切众生之心。即是双大正，即流通，大之何者？福虽无偏，若能远乐从善，凡迷还正，开全之见，显福之见，则诚可圣心，诸佛护念。若佛之见开，则般若照明，是至众德本，亦是入正定居，不滥不畏不取不舍，亦是法救众生心。当知此四与开权显实明义体同，无二无别。又复护念者，是开复之见；至众德本者，是是复之见；法救众生心，是悟复之见；入正定句啊，是入法之见。那你们哪个破了无明的，那我们就不要开灯了。 我们大家都要破落无名，把这个电灯都省下来。这个下雨天，有些线路呢，一生受到潮湿，它就跳闸了。啊，有这个，它这有的这个，这个什么东西，就它就跳闸了。现在我们这个世界，现在是，说是电气化世界。如果我们现在这个人类社会要是没有电，就不能过，在过去呢，没有电，根本就没有这个电，哪有电灯啊？我们在广门寺才出家的时候，没有电灯。点那个点油灯，用那个灯草。我记得我最解药的时候，那个灯草了，不是用三根五根了，就是用一根灯草。那个火呢，只有像绿豆那么大一点火。就是在那个情况之下看书写字的。现在不得了啊！现在你说我给我那房杆那些装个25只光太小了，不行，要60只，要是怎么还弄到100只？说时代不同了，时代不同呢，科学发展了，人类进步了，人类从人类的物质生活来讲。科学发达，交通也进步了，就是我们这个佛教也沾这个科学进步的好处。你比方说我们这个用这个电，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讲经，除非你亲临这个法会，那么才能听到经啊，你不到那儿去，你怎么听到经啊？所以这个佛的戒律上讲，凡是有讲经的地方，40里以内都要去听经，那还是一条戒律，说这个地方有法师讲经的，离这是40里路，那你都去听经。现在就不是，现在就方便了，录录音了，还录录像了，这是都赖不掉的。什么时候要听，什么时候就听，也不分远近了。这是科学进步给我们的好处，那么我们能够呢善于利用。《法华经》从上来解释经题，现在呢，介绍这个偶益大师的这个《法华轮观》。如果说解释经题，那个五重玄义没有听到，那么现在介绍这个《法华轮观》呢，同样也可以进行理解。这个《法华经》的易经的大意，多理解是有好处的，逐渐的对于《法华经》的全貌有一个大概的认识。这下面，此事。法华轮观以后，在这个将入入文讲经之前，那个前面还有一个道宣律师的做的《红传序》， 那作为天台家讲《法华经》，这个洪传旭都讲的，我们也顺带着呢，跟大家呢一道的这个介绍介绍，讲过洪传旭以后，就正式就入文了。看来我们这一次讲这个经，从我本身来讲也是不熟悉的。这个讲这个《法华经》的基础，应该说呢，就是对这个最起码的，要对这个经文要熟悉。这个7卷28品经文，就是我说在哪儿了下，你就晓得这个在什么地方。《法华经》洪传旭中讲的这个过去受持《法华经》的人太多了，你看我们扬州过去有好多他们比丘尼众，这个《法华经》都是过背的，念经念《法华经》它是不要本子的，就跟我们念这个念楞严咒一样，人家楞严咒呢，人家不要本子的，就靠鱼子念，靠鱼子念，那还有点本事的哦，你现在叫我们哪一位师傅说是开始把这个《法华经》都能背下来，我靠鱼子，你给我念，你能做得到啊？就有困难了。所以要学习，一个《法华经》，还有一个《楞严经》，有的人都能会背。那《金刚经》就不在话下喽，什么《地藏经》那也不在话下喽，那都是小部头的经书。现在人不行啊，现在人出了家了，说是最低限度要会五堂功课。有好多人五堂功课都耐不下来呀，都耐不下来，五堂功课包括能唱、能念、能考，你光会抄还会考，大鱼子、灵骨、二庆、干咳，会考，能念那个经都能念，都能背诵，什么四句头、六句头、八句头都会，能会唱，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哦，你不做禅堂嘛，你还会做腿子，五堂功课一双腿子，我们把它当做100亩田。什么叫100亩田呢？如果过去，过去的生活都是靠种田呐，有100亩田，你看这个人生活就蛮好了，吃不了用不了，走遍天下。你说无论是大庙小庙，不都要做个功课？这功课不会不行啊！你说在大庙里像滥竽充数，你大哼我小哼，你小哼我就不哼，就这么过去。你小庙里像就你一个和尚，你这个功课怎么做啊？一个人又要烤大鱼子，又烤小鱼子，又烤庆子，又烤银，都是一个人。那你不会不行啊，这做腿的也是一样啊，无论做什么法师，做个咽口法师，你就是禅堂的讲经的法师，你把这个腿子，假如说我要做的这个的话，就是腿子不能做，这个也不好呢，那你说法推，当然，如果我腿子真不好的话，那我就挂着腿子讲，这个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啊？那个生坐说法，法师都挂腿子的啊。那么今后我们这法堂起好了，4月初8、腊月初8， 元旦、亚朝、节制、节制、节下、节下，他那个和尚说法呢，都是挂腿子的，不盘腿子的，啊，嗯，不盘腿子的，但是呢，要用的时候呢，就要有，都要有。那住莲步堂也要有腿子的，我这腿子不行啊。你说没有腿子啊，人家还请我们到外边去做介绍呢。昨天还有一个比丘尼从江西来的，江西还有一个金山寺有比丘尼道场，他说房子建了不少，他那个地方还要想建一个禅堂，还想挂钟板。我说那好事儿，再好没有了，不懂规矩，要不去教这规矩呢？你说你不这腿子也不行啊，那个磨豆腐的那个人，你把个手挂在那儿做什么？做什么了？都要学习啊，学这个经更要学习。现在所以说是我们这个佛教徒，无论是出家中在家中，佛法要人弘，这是一个；佛法要人称，这个门庭要人称啊。我们也说起房子不要紧呢，当然房子也不能不要，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要人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弘经，劝流通。竹垒啊，竹垒什么人？不是竹垒的几根房子，竹垒人呢？辛苦你们大家，竹垒啊，这四处弘经，可见这个法，不但是众生依这个佛法而能成佛，佛也是依法而成佛的，所以回过头来呢，仍然依法救度一切众生，这是我们学法的这个根本的这么一个态度啊。我这个现在就是什么地方了，这个底下啊，故有记中开示误入，经开记即显本，本记无二无变，以四法答其请证，予以明矣。以四法答请流通，流通之方为三为四，法救众生心是入如来世，入正定具福所护念是住如来一，至众德本是作如来座，是弘法之要。即四而三，又发救众生心，是誓愿难落行，入正定具是意难落行，至众德本是口难落行，诸佛护念是身难落行，当知后四即前四也，一大臭气良情，举世贯照一经，法化之冲眼，岂不巧切妙哉呢？所愿一句沾神，现自彼难。这个底下，这是偶义大师做了这个龙冠以后，可以说是自己发的一个愿啊，发的这个愿啊。那么这个愿，也是代表大家呢，应该说是共同都要有这么一个愿，对这个《法华经》，所愿一句沾神。 闲之彼岸啊，这是一句一例而干，永为道种啊，啊，将来都是因这个听法华经，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将来成佛的，逢成佛就是彼岸。四位修习永用周行，虽习见闻，恒为主派啊，主派就是眷属。若取若舍，精而成圆，或顺或逆，众因实作。哪怕你是谤这个经，还是赞叹这个经，因地导，因地起，是众因实作。啊，这个几句分还蛮重要的啊。只就因中讲，啊，到了果上呢，愿协托值日，一报正报长宣妙经。所以上文的讲啊，啊，心经明若天若理，大经明若树若石，都是讲的这个一报正报，啊，弘宣这个妙法莲华经的。一刹一尘无非利物，唯愿诸佛加倍。唯愿诸佛明寻加倍，一切菩萨密界为灵，在在未说，皆为劝请。凡有说处，亲诚供养，一句一戒，增进菩提，一舍一香，永无退转。上来这个妙贤绝要，我们可以就介绍到这个地方为止。下边呢，我们说的在讲经之前，介绍介绍这个《妙法莲华经》的弘传序。大家这个经文上面这弘传序都有吧？当然都有的。首先跟大家说，这个弘传序，这个序这个字啊，不是现在这个本本上啊他写了个数字，这个序字跟数字呢，这是两个字啊，意义不一样。序就是秩序的序啊，一点一魂一撇啊，底下加这个鱼字，用这个序啊，自古以来都用这个序，现在的人呢就随意改动，这个也不好啊。你不能够再比这个原来的文字义理改得再好。序现在人家出书，无论出什么书，前边呢就要写一个序啊，序呢就是述述这一篇文字的大意啊，又叫做辩言，就写在前边的。要论《法华经》本身二十八品，这二十八品当中它就有一个序品啊，这个序品啊，要本门要记门，这两门当中呢都有自己的序。这个弘传序是一经之前的，作为一经的介绍啊。这个弘传序谁做的呢？道宣律师做的啊。弘就是弘扬啊，光而大之。传呢，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说法利益一切，而且要把这部经流传到久远啊，这就是传之后代。那不是现在已经传到我们现在来了吗？所以这叫个这个流传传世。 终南山世道宣述，终南山，这也是在我们这个佛教当中，大家是都晓得。现在在座的，无论是这个比丘师父也好，比丘尼又师父也好，住过终南山的还是蛮多的。终南山是一个修道养道的地方。我们禅宗的虚云老和尚住过终南山的，我们家老和尚也住过终南山的，说现在这个终南山这个地方呢，是修道的人呢是向往的地方，一直到现在，我没得这个福报，这个道宣律师住的那个净业寺，种马兰若，我就在山底下跑跑，没能上去上，没能上去，就这个地方，终南山呢，就长安，离到长南不远，在扶风五峰县，什么叫终南呢？就这个山呢，是从北起来的。到南就中了的，就是中南山有些时候有800里呢，有这么长的，这是这个地方，这个道宣律师，坐这个轰传序是在终南山住的。这个道宣律师他是个律师不是法师。那可见的这律师也不能说是我就除了律以外我就什么事就不懂啊，他什么都懂。道宣律师也是过来人，据说是僧佑律师转世的，可见的这个高僧大德也不是一生一世就成就的来的，都有前因后果都有前因后果，他不是一生一世的僧佑律师梁朝的转了几世了就成为这个道宣律师。在终南山他住那个地方呢，这个住马兰若，律宗的三大部都是在那儿做的。道宣律师常这么说的，四种三昧，就是波州三昧。道宣律师经常在那个住马兰若里头行道，行道呢就是常立三昧，经行可以立，行这个波州三昧，一共他行了有20次。行这个波州三昧那有道心呐，有道心就有感应天人送供道宣律师你看看，你不看他本事大小，反正这一点我们还做不到。你说我们说起来，我们这都发道心的，都是想成佛做主的，哪一天你吃饭是天人送的来的后来这个道宣律师在那个西明寺行道的时候，中夜他走路不当心把这个脚差一点要跌下来，夜里向看不到要跌下来突然呢有个人把他扶住了。道宣律师问你这是什么人呢他说我不是人我是布查天王的南方天王的这个的弟子，这个张琼，就是因为你这个道高望重我是护你的法的，护你的法，你看看冥冥当中护的法不是像大家冥冥当中就是冥冥就是暗暗的，你这行道你也得有道心，不有护法。 你就是神家受，人家说受这个五戒，受五戒都有护法，有护戒神呐、啊。我扶住了。后来这个张琼呢，就给道玄律师给他一个扶雅，叫他夜里向呢捧着这个扶雅行道。那么这个扶雅究竟捧着行道，那是圣物啊，那就是佛，佛的真身舍利。后来这个道玄律师在那个西明寺行道也蛮辛苦的，那个张琼，这个张琼啊，给他一个方子，就治这个天王补心丹。这个天王补心丹现在呢，好像人家不晓得了。我们最初住岗子市的时候，师傅们呢，冬天的时候呢，就会吃这个东西，用脑子啊，用心呐、啊，这个也要。体力上也增加营养，叫张琼。人家有这么段故事啊，这是讲的上次说是这个，玄奘大师到印度去取经，在路上，像冬天呢，像这个天下大雪。路上全都是雪，因为有一块地方呢，走中一这块地方呢没得雪，他很奇怪，他这个地方为什么没得雪呢？没得雪，说明这个地方有东西，真暖和，它不冷，他就把它就挖挖挖挖，就挖出这么个人出来，这个人呢就是一个比丘，一个他有道心啊。挖出来以后他入了定了，这个入定，出家人入定还有个规矩，你喊是喊不行的，你打雷也打不行，这个法器就有这种功能，他必须要用引磬开镜所以出家人到外头行脚，别个法器不带可以啊，你这个引磬必须要带到的所以我们看现在我们那个买的那个引磬啊，都是能够那个像有这个天线一样的，能拉能绳索，口袋能拽，能扛在口袋里像的，那方便。那个玄奘大师就用这个引磬给他开镜，开着镜就问他了你为什么要坐在这个地方啦？你是什么时候的人呐？他就跟他说了，他说我迦舍夫的一个比丘，一个出家人。迦舍夫在世的时候呢，他还没出世。迦舍夫灭度以后，他出世了，他就感觉到这是一个最大的遗憾。他说我这个小佛出家就是为了见佛的。所以在我们这个佛教当中，这个见佛这个非常殊胜，你只要能够见到佛，你必然得到利益为什么道呢？这是一种感应啊，这说明了你有这个机缘，机缘成熟了才能见佛呢。那个道宣律师在西明寺行波州三昧，行波州三昧的目的佛力就是要见佛的我站在这个地方见佛，叫佛力三昧。那你这个三昧成功了，他就能见佛见十方佛在空中你说不能不得，那还不得好处吗？我们一天到晚说说是见佛成佛，那嘴上说说的，他那个真见佛你看《梵网经》，见光见华那就见佛他说呢，我这个没能够见到迦舍佛，那怎么办呢？ 贾首福下面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现在贤杰有七幅出世啊，毗婆师父十七幅，毗婆夫妇，俱留孙妇，俱留憨猫尼佛，迦舍夫，释迦牟尼佛有个七幅啊。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贤杰最后一尊佛啊，那怎么办呢？我要等释迦牟尼佛出世。他那个等呢，他说我就他就入定坐那个地方，坐的时间久了，不知道坐了多少年下来了，几劫下来多少年下来的，坐久了嘛，这尘土就把它埋到地下去了。你看看，那他有这个定力啊，他身体也不坏，那还有点道理呢，那还不容易的，这个倒是我们佛门中事情，都是现实非常真实的事儿。后来玄奘就劝他了，他说你不要等了吧，照你这么等，他就一入定，也不等哪个来喊你，比如我们现在睡觉，那禅堂里有的师兄们呢就欢喜睡觉，要上殿了还有人喊，过堂了还有人喊，听见了赶快起来，他说叫人喊，他说你这老这个坐的就定在这个地方，到了释迦牟尼佛出世再要过世你怎么办呢？我说你去投胎吧。那个比丘想想也不错啊，玄奘法师就介绍，他说你到那个大唐国找那个房子最高的最漂亮的盖琉璃瓦的，你去投胎去，那个地方呢就是皇帝家的像那么这个比丘，那看起来这个比丘是不是一种泛泛的人？一个他能够入定在地下入那么几万年，说是投胎，他有这个本事，我就去投胎。你像我们现在不行，想着什么投胎，能坐得住坐得住吧？坐不到这个住。他投胎，哪晓得？因为那个长男呐。那是除了皇帝的房子以外，还有一些大臣的房子都是盖得相当漂亮，还投错了，投到了尉迟恭家了，想去了，投到尉迟恭家了，想去了，这个玄奘法师从西域请经回来，他就关心这件事儿，我叫他投胎的，他就问这个唐太宗啊，他说我介绍有一个比到你家投胎有没有症状，说他没有啊，后来一调查呢，投到尉迟恭家的上去了，做了一个太子。所以古人讲罗汉菩萨有各阴婚，罗汉有入胎米，可是做了罗汉的像这位比丘，在迦舍夫的时候，那个比丘能有这么大的定力，有这么大的根基，他一生投了胎，这隔音迷就迷了，就迷了，宿根就迷了，就迷了，迷了以后，他忘记了我过去还是个比丘，我还想等着见着佛的，忘记了。那么玄奘法师劝他出家嘛，劝他出家可以的。他说我这个素，他那个也是有这个素系啊，是啊，无量劫来这个素系，这个生死根本呐，非常难了。要我出家可以的，有条件，一车美女，一车酒肉，一车经书，对不啦？经书不能不要，所以后来成为三车法师。那就是窥基法师，但是后来他还是一代祖师啊，经过点名以后呢，他马上思想就转变，窥基法师都是唐朝的，道宣律师呢也是唐朝的， 这奎吉法师听到这个道宣律师的终南山，天人送供，道高望重，他想去拜访拜访他，啊，就这么来的，啊，跑来到天到了这个终南山呢，跟大家们谈谈说说，因为时间嘛，要到吃饭的时间到了，这个道宣律师嘛，就是说留他这儿吃饭，那个窥基法师说你这我吃饭，我看你家里像也不得个厨，也不得个厨房，锅碗瓢勺也没有，你这个油盐柴米没有，请我吃什么东西啊？这个道宣律师不心里想，我这个我不要少，我这个饭不要少的，我也拜大师傅，到时候有天人送供，送在咱们池县城的，哪晓得这一天呢？左等右等，左等右等，这个天人不来送供，已经过了12点钟了。那么过去这个修道的人都是讲过午不食的，这怎么搞呢？着急啊！天人也不送供，自己不能烧。后来这个窥基法师说：“好了，罢了罢了，你这地方反正有看了有困难，我还是到别的去赶债去吧。”走了，走了以后啊，不好了，天人来了，送供来了。这道宣律师说：“你为什么今天天天送供，为什么今天不来送供呢？”他说：“我来的，我不是没来啊，我来了以后，我往天呢都找到你这个地方了，就像那个飞机降落一样，他看到这个。”飞机场就降落下来，我今天来了，你这个山上一片光明，我什么也看不到啊！你看看这个境界啊，那是迥然不同的，就是说你看道宣律师的道行高不高啊，敢天人送供，那窥基法师呢，从这个方面上来看呢，那比他道行高啊，比他倒很高，这就是说，这个道宣律师，那也是一这个律宗的一代祖师啊，这就圣人这一方面说呢，是有这么个比较。就我们来说，这都是那都是过去都是祖师，都是乘愿再来的啊。我们不能说是啊，你这个道宣律师小不拉子，你这个小乘啊，那个窥基法是个大乘，你不能这么讲啊，那不行啊，对不对啊？你也那么讲可以的，你也能够感天人送，你也能感天人送供，你也对不对啊？这是世道宣术，术呢？就古人讲是，述而不作啊，这是做这个红山序的人，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底下呢，这是红山序的正文。妙法莲华经者，统诸佛将领之本质也。问界大夏初比千岭。东川震旦300余载，西晋惠帝永康年中，长安清门登皇菩萨诸法护者初翻此经，名正法华。东晋安帝隆安年中，后秦弘始秋次沙门鸠摩罗什次翻此经，名妙法莲华。隋氏仁寿大兴善寺北田柱沙门舍诺基多后属翻得同名妙法，散经崇大文治护臣，师说宗上戒弘亲本，自与知贫别界不其流，俱入蓄力故说肥数。复以灵药将领非大生无有开化是化所记，非戏院无以导心，所以贤院告成即分小大之变，尽合故灭道数半满之科， 其非教配称是无足何其高会。是之无钱退息，未尽增慢之仇，五百受计俱充密化之计。所以放广献税，开发庆之教员，除定阳德，成佛会之洪亮，修这同入大之文轨，化成因戏远之不坠，戏诸明理性之常在，作景显事物之多方，此亦宛然欲称为远，自非大乃旷济，把智逆之陈留，一记悲心正昏迷之实性，自汉至唐六百余载，总历群界四千余州，受持圣者无处此经，将非鸡叫将寇，并至圣之遗臣，闻而身敬，具威望之余悸。这欲经韶述而宗之，续而宗之，述得早净六根，扬此准之假会，速成四德，取骆驼之旋游，宏赞莫穷，永以诸侯云耳。底下呢，我们大致呢把这个文给你们大家消一消啊，点这个题。那么这个序是为《妙法莲华经》做的序，所以呢，在开头呢就点这个题。《妙法莲华经》者，啊，就是说这个《妙法莲华经》啊，统诸佛将令之本质也。不但是我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一次这个八相成道啊，最后说《妙法莲华经》，诸佛将领的十方诸佛啊，是到世界上人间来实现成道，它的本质都是要想说这部《法华经》的啊。统诸佛将的统者是总也，将神就是将领，这个将领就是说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啊，菩萨在因地当中三大无生期界行六度万恨，菩萨道满了将要成佛的，怎么成法子啊，他还有一个公式，凡是佛要想要成佛啊，他必须要上升斗帅，下降网宫。为什么要升到斗帅天呢？斗帅天是中天，是我们这漏油天的当中这一个天，而且斗帅天有两院，内院外院。这个内院外院呢，就是斗帅天的天人住的，内院那是补一生补处菩萨所住的啊。要成佛了怎么样下降皇宫呢？是从斗帅天下降往宫的啊。这个下降往宫嘛，就是从斗帅天降临啊，就是降神出现于世间。到世间来做什么呢？成佛做什么呢？成佛嘛，那么他人家说进入常寂光了，不是这个样子啊，其本怀之志取呢，都是想叫众生开始误入佛之之见，而这部《法华经》的总的志取，就是要一切众生开始误入佛之之见，啊。受记作佛而后已啊，所以因此这个法华经开众生福智之见，受记作佛啊，这总记诸佛处世之意。所以说通过这诸佛将领 降灵就是降神。嗯，《法华经》，我们现在介绍的这个《法华经》，这个《法华经》不是我们中国人做的啊。嗯，问界大夏出比千灵，问界的问的问就是问着就是问存，啊。比如说释迦牟尼佛说八年法华经，即至巴黎。嗯，大夏，这个大夏呢指印度啊，而不是指我们的华夏啊，好像这个名字蛮好的。嗯，说印度称为大夏。嗯，出比千灵，法华经是梵文，梵文传到中国来，经过翻译以后，嗯，从释迦牟尼佛的灵山会上说法华经，到传到中国来有多少时间呢？有一千年。嗯，这过去不是有这么几句话吗？啊，复生习欲。祥光现于周遭，法流东土，今人梦于汉地。啊，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呢，那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这个灵睡之象，啊，我们中国人也看到周朝的时候就看到周昭王，啊，祥光现于周遭，当时就是算了，说西方有圣人出世。这圣人出世呢，他这个法有一千年以后到中国来，啊，所以他记把这个故事呢就刻碑记到那个西郊，祥光现于周遭。嗯，到了汉明帝，啊，夜梦金人，这金人梦于汉帝啊，嗯，哎，这个将来这个梦于汉帝是什么人呢？那个就是。他们这个王宫里有很多的大臣嘛，就像这个古王就汉明就得介绍啊，是不是过去在周书易记当中所记载的，嗯，啊，习欲有佛出世，其行昌一丈露齿而黄金舌，笔下所梦将非是乎呢？所以后来这个汉明帝啊，派十八个使人到印度去取求经，啊，走到半路上就遇到摩腾住法兰两位法师呢，从印度过来，这不是白马托经吗？到中土来通经的，这也就是说明了呢，佛法讲感应，一千年。这时间，东土的众生的根基呢成熟了，可以接受佛法，这个佛法呢就乘运而来的。摩腾住法兰两位法师，奉佛经像来与震旦，嗯，这个十八个人呢。汉明帝派的十八个人呢，一道就回来，在半路一道回来了，没去啊。到了永平十年，啊，把这个摩腾住法兰请来的经像献给皇帝，皇帝一看呢，非常欢喜。嗯，这个外国人，摩腾住法兰上来是外国人，两位法师，嗯，那也不是他，摩腾住法兰是两位得道的高僧。嗯，有神通的，嗯，啊，那么这个汉明帝把他们当为一种贵宾接待，啊，这个寺的名字，现在说是某某寺、高明寺啊、大明寺，这个寺的名字呢，在那个时候，啊，就是在汉朝那个时候呢，是国家。接待国外的使节所住的地方，啊，估计这个鸿胪寺就等于现在的外交部一样这么一个名字。 那么他们这两个人也是外国来的嘛，所以给他就别立，另外起一个庙，这个寺，这个白马寺。这白马寺现在在哪儿呢？香港，在洛阳。哎，我这个人也是业障深重啊，到西安去，路过洛阳，我没能到白马寺。你看广门寺，我们这还有好多小和尚都是白马寺的，白马寺受戒的，我们这个印城大师他就是白马寺的嘛，那都是有历史的，古寺白马寺，这个佛经到中国来了，过去的朝代呢都是信奉道教的。这跟上次我们讲这个奇树即孤独园一样，入室外道，要跟这个舍利弗要卜术啊，大家要比。那么摩登珠法兰来了，这个皇帝又相信。那么原来你相信我们个道士的，现在又相信佛法了，将来怎么办呢？这个道士不心里想不甘心，要比。后来，他说回嘛，那就比吧。他说你这个道士，你把你的道士所有的那些个宝贝啊、经书啊、符咒啊都搬出来。摩腾珠法兰二位法师把他从印度带的来这个经书呢，也都摆在那个高台上，架起火的烧，看看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当时这段故事在那个《世事记古料》上记述的蛮详细的，因为这个书现在我手头上也没有。总而言之呢，选择一个日期在正月15，烧啊，真烧啊。道士的那些经书一烧，烧得一塌精光。佛的这个经书呢，摩腾珠法兰请过来的经书呢，金光灿烂，放大光明，一点都没坏，这个没得办法，他不能不佩服啊，五体投地。后来道士有好多都出家了，都做和尚了，度了不少人，就是经过这么一个分经，度了不少人，所以那个当时这个42章经啊，都是那个时候。就是摩登珠法兰最初带过来的还有很多的其他的经书，这个出笔千灵，东传震旦300亿的震旦，震呢就是东方谓之震，乾坎艮震，巽离坤兑，这是个八卦旦呢，旦就是早晨啊，太阳从东方出来嘛。所以当时是我们中国的称呼震旦，300余载，那个是从汉明帝永平7年一直到道宣法师做这个红传序，这个时间大约一共有340多年。药师大树说东传震旦300余载，载嘛就是年呐。西晋惠帝永康年中，长安清门灯皇菩萨诸法护者初翻此经，名正法华。这个法华经，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本儿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那么这个法华经一共有几种译本呢？一共有3种。这个他介绍西晋惠帝，西晋呢，建都在长安。东晋建都在什么地方？建都在洛阳建都在南京，在建康，对吧？它这有东有西，对不对？西晋惠帝永康是西晋惠帝的年号什么年号？长安清，现在就是现在的长安了，现在长安有没有清门，我们就不晓得了，清门就在长安的东门， 这少平王种瓜这地方，少平王种这个瓜呢，五颜六色的，特别好啊。灯皇菩萨就是住法护，也是一个印度的一位法师，他住的这个地方呢，就住在敦煌。敦煌是现在在，现在还在敦煌啊，敦煌石窟嘛，住法护是月氏果人这个法师呢，也是道行蛮高的就36果道术，见通其余。后来他到了中国来嘛，就住在敦煌，人家都称为他叫敦煌菩萨，他翻的这部《法华经》，最初翻译的，叫做《正法华》，《正法华》。东晋安帝隆安年中，后秦弘始秋次沙门鸠摩罗什次梵次净明妙法莲华。东晋司马氏都健康，健康就是现在南京他这个朝代呢，正统是晋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他这个偏流呢是后秦，秦呢有前秦有后秦，他这个秦呢不是秦始皇那个秦呐。后勤，次梵次净，秋兹在那个地方呢，在过去的五那过去的这个秋兹雨天这些地方在过去都是属于印度的印度有五印度，地方蛮大的现在这个秋兹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那是一个县份，同吧？这个地方秋兹，鸠摩罗什法师呢，是他的出生的地方。鸠摩罗什这段故事，等到我们把这个《洪传序》讲过了以后，入文的时候呢，那个译题，那个译人就是鸠摩罗什，这个故事呢。我们想给大家做啊，意思就是你们欢喜听故事嘛，你可不能嫌烦次梵次净明妙法莲华，这个就现在中间这个故事我们就不谈了这是第二义，第三义，谁是仁寿？大行善事，北天柱沙门舍诺基多。后所翻的同名妙法，隋唐隋是仁寿，大行善事，大行善事就是现在这个西南这个大行善事，那是易经的道场，这都是易啊，宏大文辞直取。交互陈述，它要是一样，那就没有区别了所以这个三义的这个经文呢，好像是各有各的这个文辞都不一，有点不一，不太一样前后的这个次序有些不一样。如是如是，晋义则没有，秦义则有，就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实如是，诸法如是相，鸠摩罗什凡是都有晋义的就没有实如是，药草御品后半截之文，晋隋两义就有，这秦义就没有，鸠摩罗什凡都就没有的，有诸类品秦义，至于22。诸类品，我们现在不上来就说的嘛，诸类品是第22品了， 第二十一笔是神地品嘛，是吧？那个随意这些呢，它都摆在卷末，竹垒嘛，作为流通的，摆在第二十八品，所以说叫做温之户臣。诗说宗上皆奉亲嘛，虽然有三页这个本儿，但是用呢都用罗什法师翻译的，他们说罗什法师是七幅易经之师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贤杰。啊，从毗婆师父，毗舍毗婆师父，十七幅毗婆浮屠，这个七幅浮屠誓，这个经典都是他翻译的，易经之师，罗什法师翻译这个经呢，文艺通畅，也好好念啊！你要念些法华经的多好念呐，那文字多好啊！哎。别个法师翻译的就不行。这罗什法师说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啊，这都学得来的，那还现成的。自与知品别界，不无其流，俱入序立，故说非数。知品别界啊，三义之外，比如说有一个提婆大多品一卷。是在这个七卷经文之外头的单份单流通的一个提婆大多品，还有这个普贤菩萨普门品也是单行本的，就支品，别界，因为这个其他这个两个译本呢，我们没看到，我们没有手头上没有这个本儿，他这上里头做了介绍。日品别界，舍诺基多与西川的译咒陇元寺译出普门品重诵记有一卷，这是别界，故言别界。虽然是日品别界不同，但是呢各有其源流，都在笔经中的本序中呢，自己都说得很清楚的。所以呢，此中呢是不述的啊。这个大致呢，就是这个三种译本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介绍在这个地方啊。故说非述。现在我们述说什么东西呢？就单说这个《法华经》，这是道宣律师为《法华经》做红传序。他把前头的三种译本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现在查这个序的呢，就序这个罗什法师所翻译的啊，复以灵药将领非大圣无有开化，是话所记非意戏远无以导心。复以是助语之词啦，灵药将领，灵药。灵药是什么地方？灵鹫山呢、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不是在奇色雨山吗？奇色雨什么就是灵鹫山呢、那就是灵药。灵药降临，灵药是佛说法的地方，这是药教。降临是要所备之机，降临欲入这个灵山法会的这些个人啊，这灵药降临，就是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那些个当机众，这个降临，非大圣无有开化，是话所记非戏院无以导心，到了灵山的会上听《法华经》的人，什么人呢？要秘密来讲，十方诸大菩萨都来听《法华经》，现在还在讲《法华经》，要显露教来讲，那个进入法华呢，都是从释迦牟尼佛说了《华严经》以后，专门为那些个二乘人、见根的人，一步一步的引导， 引导到访华会堂来的。就这种人，非大圣无有开化。这大圣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设教的权力，一步步引诱得来的。啊，是话所系，是话所记，非戏院无以道心呐。那么灵药降临的这些个当机众是哪儿来的呢？不是当时就有的啊，那都是有因有果，素是因缘得来的。比如大通智胜佛啦，啊，是文殊王佛啦，啊，生生世世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不舍众生，啊，想尽一切办法要度你，你还不能够，就想办法度你，非戏院无以导心。佛法是讲宿世因缘的，啊，宿世因缘的。底下呢，所以贤愿告称即犯大小之别，竟何故命？道属半满之科，其非教备称事，无足何其高会。所以啊，就是这是个助语之词啊。贤愿告成，又叫贤愿，又叫做鹿野园。鹿野园嘛，是群鹿所居；贤愿呢，是仙人所居的这么个地方。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拓真毕复住毕垢一，入鹿野园为五比丘说四地法。啊，贤愿告成，为五比丘，这五比丘当时都得到了吗？这贤愿告成啊，啊，告成以后，从这个时候起呢，这个教呢就分大分小了。那么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乘等正教说大华严，这是道，啊，到了鹿野园无比丘说法，这是小，啊，进教分大小，大小就是半满了，啊，小就是半，大就是满，小就指这个三藏教，大呢就指这个通别圆教。今何故命道属半满之科？今何就是指的那个印度的恒河。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经常在这恒河流域为众生说法。那么遇到有些个数字问题，恒河沙众啊，恒河沙劫，都做譬喻。那么释迦牟尼佛一代的教化将要结束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圆寂入涅槃，也在这个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城，在那个居士诺城啊，这个梭罗双树在那入涅槃的，入涅槃中，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个在这个恒河边上，居士诺城啊，梭罗双树，四荣四枯那个树啊，梭罗树啊，在那入涅槃，佛就入涅槃，就睡在那个地方了，入涅槃了，最后一日一夜嘛，说涅槃经，佛要入涅槃了。顾命，什么叫顾命呢？顾命就是临终的嘱咐，我要死了，要死要走了，要走了，还有的舍不得，还有的事儿没办了，还要嘱托，回过头来再跟你们说两句，过去嘛，做皇帝嘛，有顾命之师，释迦牟尼佛呢有顾命之教，佛讲入涅槃。而吹言教说涅槃，这个涅槃呢就是顾命啊，顾命，顾是回顾，凡是看东西呢，看就不能说我是向前看，讲就顾啊，回头看就顾啊，那向前看就顾啊，就不能顾啊，顾就是照顾回头看，顾命，胜利长彻彻，临去复回首，此去不复还，念而知否。过去有那么个丰子恺 有这么几句话，顾啊，回顾，道术半满之科，从一如来一代实教，从始至终有半有满，有满有半，啊，半也好，满也好，大也好，小也好，如来设教从不失时。小即成熟了，如来以小乘教而度化之；大乘根基成熟了，如来以大乘教而化之。从来不失时的，像朝不失时，海潮音，朝不失时，那是从来不会像我们误终点的没有的，啊，从来不会在这，教备乘始，啊，这个基于教。必须感应道交，什么叫做乘时呢？如果说这个机缘成熟了，你不去度它，这个就不叫做乘时。我把这个意思呢做一个譬喻啊，假如说我们过百度，我们这搞木寺门口有个百度啊，我要过这个百度，你要过这个百度，你站在这个摆渡口上，这个船不来，你是过不去的，我要过摆渡，我到了这个摆渡口上，那个船呢马上就到了，啊，这个叫教备乘时。你不是要乘这个船吗？你要想乘这个船，我船马上就到了，这福的感应就是教备乘时，岂非教备乘时，无足何其高慧啊！这就是感应道交，福这一代实教啊，凡凡众，凡凡俗，凡凡脱啊，都是这么个道理。可能下边还有的文呢，我们就明天再接着吧。向下文长，福袋来做。